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刷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本市是以晴天为主，昼夜温差比较大。如果早晚外出，提醒大家注意调整您的着装。白天呢，天气宜人，空气质量不错，气象条件适宜交通出行。未来三天，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呈现逐渐回升态势。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好，适宜出行，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看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包括了东二环的小街桥到东直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姚阿湖桥到朝阳公园桥，由南向北；西四环科峰桥到岳各庄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药酒在中华民族保健方面的应用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中就有药酒治病的记载，但近些年药酒伤人的新闻报道也不在少数。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家住重庆的唐先生和朋友聚会时喝了几杯自制药酒之后，两人视力都降到了0.05左右，几近于双目失明。医生检查诊断为急性视神经病变。本应该是养生保健的药酒为何会适得其反？您知道很多中药其实是不适合泡制药酒的吗？ 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院主管药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郭桂明跟您说说自制药酒讲究多。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院主任药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郭桂明。您好，郭主任。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自制药酒讲究多。其实不仅仅是自制药酒，现在市面上卖的一些药酒呢，尤其是这两天好，某知名药酒品牌因为一名医生的发文进而引发跨省抓捕而广受热议。这个发文里指出呢，说某品牌药酒里边多项成分已经是医学界认定的有毒性的，我们看看有什么哈。这其中何首乌被明确有这个致肝毒性，就比如说用了这个何首乌的一些物质的话容易引起肝损伤，槟榔呢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等等。那我们就想问一下郭主任，假如说已经明确知道像这个何首乌也好或者是槟榔也好，会选用这类东西放到药酒里面去泡制药酒吗？想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这个传统的药酒当中呢，有使用何首乌进行浸泡，制成药酒的。那么它呢，想起的作用一般就是补肝肾，那么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呢，由于这个现代科技嘛，逐渐发达，然后对有些呢这个药物成分逐渐的这个了解，那么所有现在基本上不再选用这个何首乌作为这个泡酒的这种原料。 就是过去曾经拿何首乌当做这个材料来泡制过药酒，但是现在就是尤其是以现在，我当时查了一下，好像是国家食药监总局他也指出说，如果吃这个何首乌的一些成分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肝损伤，因此也不建议大家来用这个何首乌哈。 对，就是提示人们有可能导致肝损伤。 嗯，还有那个槟榔，其实在南方好多地方很愿意嚼槟榔。 嗯，对，但是南方嚼那个槟榔和我们中药用的槟榔又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同样而且泡制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槟榔的泡酒呢，那么从历史上也是很少很少。那么在现代社会来说呢，基本上槟榔泡酒也是很少很少。 哦，所以这里边提到的有一些东西的确其实现在我们是不大用它，就是不大用它来采纳放到这个药酒里面来的。 不大用它作为这个泡药酒的这个原料。 嗯，好，今天之所以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自制药酒讲究多，的的确确如果我们选错了东西，诶，这东西可能以前当我们对它不足够了解的时候是拿来用过泡药酒，可是现在随着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尤其我们这些年提安全用药这几个字嘛哈，很多东西它已经被淘汰掉了，已经不作为我们泡制药酒的首选了。 对， 那如果您还在使用的话，有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自制药酒讲究多。尤其家里边很多老人哈，特别喜欢这个自制药酒，儿女回去之后倒上这一盅两盅，赶紧来尝尝我最近泡了什么，哎，这里边会不会有一定的问题和风险呢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各位网友您有这个泡制自制药酒的习惯，您泡的这个药酒都用了哪些成分，这些成分到底安全不安全，或者他们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相互影响作用呢？借此机会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中医院主任药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郭桂明郭主任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大家关注我爱问医生，我们的网友呢，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关于药酒的各种疑惑疑问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今天呢和您来聊一聊自制药酒讲究多，为您邀请北京中医院主任药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郭桂明郭主任来到节目和您互动和交流。先问一下郭主任，您自个儿有没有泡制过药酒、自制药酒？ 我自己泡过一些，但是主要还是给朋友泡的比较多。 是别人向您求助吗？他想要这个药酒，然后呢自己又觉得怕有一些风险， 对， 于是就说老郭呀帮个忙吧。 对对对 对、就是、你会给他们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这个我是想养肝补肾，那个说我想这个美容美体、根据他们的诉求来帮他们泡吗？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朋友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他的需求，那么再看看他的体质，然后建议他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叫药食两用方面的这种原料。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像药食两用的中药，这方面对他身体这个养生保健比较有益的，而且这方面的这个原料呢又适合于做这个浸泡药酒这些原料。 因为一提到跟这个中医有关系，我们都知道一定要辨证施治，根据那个人的体质还有他想解决的问题，虽然有一些酒可能泡制的那个药酒很好，但是未必适合他。 对， 那所以您得先帮他辨证施治是吗？ 不，先大概了解一下他是一个体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然后他呢需求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对对对。 哎，这要是在我们这个普通的家里面，我没有像您这样的医生朋友，那我就自己听说什么什么什么，哎，加到一起往里面一泡，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后续我再喝了那个药酒，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对，这样的话属于盲目泡制药酒，然后盲目服用，那么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选择的这些原料药呢？也不知道这些原料药的这种性味，那么也不知道这些原料药到底所含的是什么样的成分，那么最终呢可能是适得其反。 其实说到这个原材料，刚才郭主任就提到了，他要帮朋友泡制药酒的话，那个原材料基本上是要选药食同源的，就是平时也算是我们这个食物当中的一部分。 对对对， 就是单纯的作为纯药的这样的一些原料食材，材料不叫食材了，您选的多吗？ 这个我们一般从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说不选，我们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个目录里边所罗列的这些药食两用的中药就已经足够咱们这个泡药酒所使用所选用了。 一般有多少种啊？ 最新的好像是有122种吧。 已经足以了。 足以了。 好，所以你看看，这是我们要遵循的第一原则。一，最好其实我们应该请专业的这个中药方面的药剂师帮我们来判断一下， 包括中医的医生。 对，中医的医生，因为他会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啊，什么样的一种体质，您的诉求和您想要已经采购的那些原材料之间到底合适不合适。 对， 还有就是我们要谨记的一句哈，它一定是属于药食同源这个目录里边的。 对， 因为即使是专业医生，如果是药食同源目录之外的纯药的，都是不建议采用的。 对对对， 本着安全原则， 本着安全的原则。 好，长知识了。刚才那段录音当中就提到说，这个喝药酒差点失明，为什么养生药酒反而成了这个致病原因呢？那他们俩这是哪儿可能出现一些错误了？您帮着判断判断。 这位朋友他这个服完药酒以后险些失明，那么有可能他所选用的这个原料泡药酒这个原料，那么第一不适合他，第二呢这个原料所含的这个一些咱们叫物质吧，就是叫药用物质， 那么这个药用物质呢，可能这个针对于他本人来说，那么不适合他的体质，或者是说这个物质本身就不适合浸泡药酒，但是他选用了， 嗯， 那么盲目的选用，所以造成了一个这个。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损害。 嗯，所以刚才录音当中提到的喝药酒险些失明的这个问题，就有效的已经证明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为什么泡制药酒的原材料的选择一定要在那120多种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目录里面来选择。 对对对， 对，有可能他就是选的不适合， 对， 不适合自己的身体，甚至我们做一些这个中药材的节目的时候也会说哈，包括三七也好什么也好，很多大家弄到的，有的是买来的，朋友送的，都未必是那个东西。 对，网购的有很多的药呢，是真的，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确实是假的。 假的， 对， 而且有一些假的和那个真的长得特别像， 特别像 啊， 必须得由中药专业技术人员，经过甄别鉴别，然后才能判定它是不是真假。 而且我记得当时也有一个这个专业药师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就连那个三七和土三七，除非你把它那个原装的，就是长得那个形状特别完整的拿过来，凭着经验哈，有可能区分出来。如果说已经打成粉了、切成块了、磨成片了。他说根本分不出来， 就像我们所说的似的，神仙难辨晚散高丹、 是 打成粉了以后，基本上就是通过肉眼，可能就识别不了了。那么必须得做一些什么显微呀、做一些什么这种定性的 化验了、 对对对，做一些定性的实验。 所以大家伙一千万别盲目自信，觉得对于某一些食材你有经验，未必足够的火眼金睛。二，选购这些泡制药酒材料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千万不要像刚才录音当中的那个还请朋友来喝这药酒呢。 对对， 俩人都差点失明。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哈，他说他去一些什么云南火锅店吃那个菌菇火锅，就会发现旁边有特别多的那个大药酒的那个缸，有什么枸杞、木瓜等等水果泡制的，还有拿蚂蚁、蝎子一些虫子泡制的。他说宣传那个功效好像说的都挺神的，他就想问问说这拿虫子泡的药酒会不会有毒性，是不是喝那个拿水果泡的药酒就足够安全呢？ 相对来说水果泡的药酒呢要比这个虫子泡的药酒安全度要高得多。那么因为有些虫子呢就是本身就含毒，那么像和用水果泡呢，那么它本身是食品，是水果，那么除了一些免疫异常的人以外，针对于这个用酒泡水果这种水果药酒，那么饮用了以后呢可能出现一些过敏反应，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接受。 就是喝那种水果药酒，首先这个材料咱们说它是安全的， 对， 除非您个体对那个水果的某些成分过敏的， 对对对， 什么芒果过敏的， 对对 对, 对， 什么什么果过敏的，这类您就得注意了。 对， 但是如果你看着里边就是拿虫子泡的， 嗯， 要是说那个虫子，我知道那虫子它是没毒的，那这种虫子泡制的药酒是否个安全呢？ 从传统的这个泡酒的这些品种上来说呢，那么使用虫子泡药酒这个实际上很少用。那么我们这个历史上呢，像有些用蚂蚁泡酒，这个像广西有一个还是一个酒厂，还不是个药酒、不是个药厂。那么它呢这个生产一种酒叫神夫酒，那么这个中间呢，那么它里边就有这个蚂蚁的一些成分。它呢是用这个蚂蚁和酒制作的一种这个叫可以饮用的保健酒。那么这个酒呢，相对来讲，从保健功效上有一定的保健功效。但是它呢，那么从毒性上来说呢，还是没有毒性。 就是还有的地方专门吃的一些虫。在那个云南那边的确特别爱吃虫，我记得当时去那边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炸虫啊，然后做的不同的方式哈，你吃起来还真的是挺香的， 然后人家也说了，说哎呀，这个跟外边那些抓来的虫子有什么不一样，说我们这都是专门养殖的，你吃吧，放心吧，足够安全。但是其实哈，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已知的是我们可以拿来泡药酒的，足够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说实话，它就跟之前我们说的一些所谓的中药材一样， 对， 对咱们来说是未知的，或者它的这个是否足够安全是要打问号的。 对， 那么 您说的很对，像这个有一些云南餐馆上这些自己泡的药酒，它有可能里边还有一些地方所用的这些草药吧。 是的。 那么这些草药呢，可能它里边所含的成分没有被研究透彻，那么它的药理作用也不知道。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人饮用以后产生不适， 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来说，基本上不建议盲目的饮用不知成分的这种药酒。 嗯，就是尤其现场你能够看到摆一个透明的那种大玻璃缸哈，但是里边那些东西有一些能认得出来，像枸杞、大枣，我也就认识这些。 对， 还有很多甚至它已经变成那种碎颗粒的了， 对， 根本认不出来的。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好奇宝宝就不要当了哈， 对， 咱那 不 差那一口。 嗯，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我们看到，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看那个药酒瓶子，对，想尝一口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但是我就愿意站那儿看，我觉得小孩都愿意站那儿看，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蛇呀， 嗯 啊，尤其在我们东北里面泡的那些东西就更加奇怪了哈。好像有那么一种说法，似乎觉得毒性越强效果越好。药酒这药效它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 药酒的药效呢，主要和这个所泡药酒这个原料它所含的这种成分有关。 嗯， 那么这个成分呢，一个是体现在它的作用上，一个呢就是说你所饮用成分的量，那么你饮用的成分的量要多了，那么可能这个药酒的作用就强。那么如果要说是清淡一些， 嗯， 然后成分适当的少一些，那么这个中间呢可能有一些保健作用。 哦， 不是说是我想依照药酒那么来做一些具体疾病的治疗。那么如果要想用药酒进行疾病的治疗，那么还是建议到医院找医生找药师， 嗯， 然后进行充分的咨询以后，然后再制作， 再做决定。 对， 也就是说，药酒我们所要通过人体吸收的哈，主要是想抓取里面那个有用的药的成分。 对， 前提呢还得是这种东西真的适合自己。 对， 而不是为了抓取那酒的成分。 对， 但是又这么一说，那原料挺好的，我直接拿水煮了它，当成中药汤来喝呗，干嘛一定要泡在药里酒里面呢？ 嗯，它是这样。这个酒本身就是一种药，从传统上来说，从历史上来说，酒本身就是一种药。那么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嘛，叫酒为百药之长。那么这个酒和药在合在一起呢，那么首先这个酒呢可以助药势，这个药呢可以借酒力， 嗯， 那么可以通达到脏腑四肢，然后这个皮肤表面，这些都可以。那么所以它呢就是在民间上说，就是说酒为百药之长。 哦， 嗯，这个成分通过了这个酒共同发挥作用以后，那么可能产生一些更好的更被利于人体吸收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一个效果。 哦，有点明白了。就是说之所以我们不是说干嚼那个中药材，而是把它和酒泡在一起哈，他们俩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嗯，对， 这个药性呢通过这个酒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发散出来， 发挥出来。 对，然后通过这个酒，我们都知道这家伙一杯小酒喝下去，好像整个这个经络都疏通了，血液流动速度也快了，它就能够把这个药性送达到更远端去。 对， 所以是起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和作用的哈。那我们就得问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越烈的酒，我们说那劲儿越大，恨不得60度的， 度数越高， 拿来泡这个药酒比较合适呢？ 嗯，实际上是这样，在咱们传统上泡药酒呢，基本上都是在50度到60度之间。 的确是高度酒。 选择这样的高度酒，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那么就是用黄酒。 黄酒呢，那么相对度数比较低，那么它的呢就是浸泡时间长一点，然后泡一些那种易于进出的这种这个药物。 什么叫进出？ 就是浸出嘛，那么就是说我这个泡的这个药容易被泡出来，我泡完药以后，那么很快呢，它就是这个药材的这个密度相对疏松一些， 嗯， 那么很快就容易把药效泡出来， 就容易泡烂乎了那种， 对对对， 劲儿容易发散到酒里面的， 对对对， 相对来说 成分很快就能融到这个 酒里面 。 这一类的呢，是可以选用黄酒。 对， 黄酒多少度？二十。 黄酒在十几度吧， 十几度 、嗯、对， 那么它可能泡的时间也要久一点。 对， 而至于说那种材质，中药材的材质比较这种密实的哈， 致密的， 对，致密的，我们可能就要用50度到60度的酒。 嗯，40度现在就可以，40多度就可以。 嗯， 一般不宜选用很高度数的酒。嗯， 高度的酒主要是想喝的 时候，高度酒主要就是说喝的时候有点超量嘛， 啊， 或者是说，有些人不胜酒力， 嗯， 那么他可能在饮用的量同样都是20毫升， 嗯， 那么可能高度酒他已经就晕了， 而且就是在白酒里边，我们知道它都分各种香型，什么清香型啊、酱香型啊，那如果想要拿来泡药酒的话，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泡药酒一般选择的都是属于这种清香型酒，就是像我们说的这种蒸馏酒，老白干啊， 嗯， 或者是咱们像北京的二锅头啊， 二锅头， 还有像山西的这种汾酒啊， 汾酒 啊，像曲酒呢，泡完药以后，它这个曲酒本身有一种曲味儿， 对， 它和这个药物的这个气味混合在一起以后，有些人很难接受，而且这个泡完了以后，这个药酒的气味很怪。不利于大多数人接受。 明白了，为什么选相对来说那个味道比较，就是闻起来哈比较淡一点的这种纯粹一点的酒？ 对， 就是为了最后我们泡出来的那个药酒，起码喝起来让你不会太痛苦。 对， 要不然的话那个味道太复杂了，甚至太奇怪了的话，那就难以下咽了。 对 对 好不容易选的材料泡的药酒，那不就糟蹋了吗？ 对对对。 好，今天我们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自制药酒讲究多。关于自制药酒，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各位网友，关于自制药酒的讲究，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嘉宾互动交流。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本应该是养生保健的药酒为何会适得其反？您知道很多中药其实是不适合泡制药酒的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院主管药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郭桂明跟您说说自制药酒讲究多。 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院主任药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郭桂明跟您说说自制药酒讲究多。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到哈，这个药酒里面的原材料的选择秉着一个最佳安全的原则，那就是它一定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目录里边的， 对， 这才是我们的选择内容。专家帮朋友泡药酒一定是从这里边来选，而不会说单独的在这个目录之外的，因为那样一来的话呢，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哈。 对， 降低风险，记得原材料选择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为什么要用药酒而不把这个挺好的中药材我们就拿水泡啊，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我们给它吃下去呢？这是因为叫什么，您这句话怎么说，酒为 百药 之 长，对 啊，酒本身它也是一种药，而且呢它能够助药性、助药力， 对 啊，这也是我们泡制药酒的一个原因。 对， 还有就是说这个药酒我们拿什么样的酒来泡这些药材呢？大家记不记住两类，一类是白酒，白酒的话呢现在有40多度的也可以哈， 对， 还有呢就是50到60度的 60, 对， 这种白酒，而且选的一定刨除掉那种曲子酒， 对， 我们说什么就是清香型的，类似于北京二锅头呀， 对， 山西汾酒啊， 对， 这一类，因为它的味道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容易被我们接受吧， 对， 黄酒也可以。当然了，他们俩拿什么来选择这个区分呢？哈，黄酒因为它这个酒粒比较小嘛，所以一定是那种本身药材质地比较疏松一点的， 对， 这个药劲儿容易发散出来的， 发散， 你就拿这个黄酒可以来泡。 对， 当然了，到底应该放多少原材料，泡多长时间？下半段我们跟你来说哈，抓紧时间我们先来回应一位这个微信网友的提问。田更，主持人好，专家好，他想问问灵芝、西洋参、枸杞可不可以一起泡酒，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那么这三个药呢，相对来讲可以泡在一起，但是灵芝呢可能因为它里边所含的成分，在泡药酒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灵芝的成分出不来什么，没有什么， 是吗？ 那么实际上呢，这里头加不加灵芝都无所谓。西洋参呢，那么因为里边含这个人参皂苷嘛，所以相对来讲呢，它通过这个酒，可以把这个人参皂苷呢，全部都给它浸泡出来， 全部都给它浸泡出来。 对，只要你泡到时间够，泡到这个。酒比较多嘛， 就可以。 它这个比例呢，那么你可以分次的，那么比如说，50克西洋参，然后对应的是500毫升的这种白酒，可以分成两次嘛，就是说浸泡完一次，把酒倒出来，然后再倒一次，相对来讲就基本上就可以泡透了。大家泡的呢，基本上也都是属于西洋参片儿。如果要是泡整只的西洋参，那可能就可以多换几次酒。 我脑子里面一下子回到了30多年前，我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专门的那种一个瓶，然后里面放着整根人参的，就当参。 那个是人参酒嘛？ 特别想把它从里面拿出来。 最早几十年前，这个商店还有卖。 对，就是那种人参酒哈。 对。 所以你看看，像田更的这种呢，首先灵芝。 啊，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我们说的有效成分很难被酒吸出来， 对对对， 所以呢您想要泡吧，把灵芝刨出去不用它，光用西洋参跟 枸杞 其实就可以了。然后至于怎么来泡呢，刚才说了一瓶白酒的话50克西洋参， 对， 这里边如果想要再加上枸杞， 再加枸杞呢一般也是就是说比如说有补肝肾的作用，有这种这个固精壮阳的作用，那么也可以泡这个枸杞。那么加上枸杞以后，枸杞呢既可以就是说发挥它的药物作用，又可以呢调味， 甜的， 对，它枸杞泡完以后可以甜的。那么枸杞的量呢基本上就是说可以在这个100克150克200克、 挺多的，可以 多放一些，多放一些以后呢，那么倒出来的这个颜色呢，那么应该就是宝石红色，非常漂亮，对。 而且刚才偷偷跟大家说哈，郭主任说了，你们女性如果想要泡药酒、喝药酒的话，就泡点枸杞就行了。 对。 啊，如果咱们光拿枸杞来泡酒，那么500毫升的白酒里面，咱放它200克枸杞， 可以 吧？ 可以。 放250克，半斤放进去，哎。泡出来的就是那种宝石红色 的，对， 特别漂亮哈。 对， 然后你要是喜欢再甜点，加两块冰糖会影响药效吗？ 这个不会， 不会哈。 对， 可以。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西洋参的话呢，我以为一次加原材料那也就泡这一份酒，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如果要整支的话，可以分次加入药酒， 就是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出味儿，往外发药效的这样的一个原料， 它是逐渐被这个溶出的， 吸出来的。 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酒倒进去泡多长时间合适？ 一般要泡的时候呢，那么像夏季泡一周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如果要是说是冬季的话呢，能泡两周。那么如果要泡的是整只的西洋参呢，那么咱们就泡45天以上。这样的话呢，那么酒呢里边的这种成分还能够多溶出一些。 如果泡的是西洋参片儿 的话， 那种状的，那我们就这个夏天7天就可 以 泡好了， 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按照刚才我们说的，不仅可以泡一轮，我们把这个里面的泡好的药酒折出去，倒出去，装在另外的瓶子里，这时候再把比如说二锅头什么的倒 进 进去，把它填满。 对。 这个就是类似于像西洋参呢，还是说我们泡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可以最少泡两轮呢？ 相对来讲呢，那么有些容易溶出的，像枸杞子就算是比较被容易溶出的， 都泡碎了恨不得。 对，像这样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泡一次就够了。像这种整只的西洋参，你就可以多泡一些。多分几次这个加入药酒。 要是那种片儿状的， 对， 我们说 片儿状的也是，就是泡一次基本上也就可以了。 因为基本上它的所谓的药性就 已经都被 用 出 来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就跟那个冲药渣似的， 对，几乎就全部溶出了， 剩的没有什么药力了哈。 对， 所以越是容易一次性溶出的，那我们可能这里边原材料就用一次 就 可以了。 就用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呢，它是属于那种可以泡的时间特别久，然后才慢慢。 溶出的，对， 那我们可以泡它两轮三轮， 对对对。 好，当然了，我觉得有时候也看那个药材的价格吧。 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对，他还问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这两个药呢，要是在一起的话，大部分人这个只要是说是这种阴虚的呀，这个气虚的呀，或者是说有点肝肾虚的。都可以服用，那么服用的量呢，当然不要太多了，每次也就是20毫升，一天服用两次，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20毫升很少， 很少很少，因为是药酒嘛，所以不能当做这个平时喝的这种白酒来饮用。药酒呢，在饮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那么把这个量控制好。 你看黄酒和白酒它这劲儿不一样，那么黄酒泡出来的药酒，白酒泡出来的药酒都是20毫升吗？ 黄酒不用，黄酒呢它因为度数比较低，而且呢这个泡的这些溶出的物质呢，那么基本上就是很快都被溶出了嘛，基本 也可以就是说不超过50毫升的黄酒，这种药酒服用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好嘞， 但是前提就是说服用药酒的这个人必须得是就是说排除几个因素，比如说他不能有肝病，各个类型的肝病都不可以。 对，因为我们说了嘛，嗜酒它可能就会伤肝。 对， 尤其本身你就有一定的肝损伤的这样的人群哈。 对对对， 就是各类肝病，大大小小，小到所谓我们最常见的肝炎， 对， 是不是都不要喝这个酒？ 对， 这个也包括药酒。 就是肝炎病人嘛，根本就是禁酒，严格的禁酒， 完全 一点都不可以 喝酒。 对对对 对，所以你看，允许喝药酒的人。是足够健康人群， 对， 有一些人是完全不可以喝药酒的。 对， 那第一类就是有各种大小肝病的朋友， 对 对 不可以喝。 对， 还有什么？ 像这种高血压的， 高血压 的病人，一般来说呢，不建议他这个长期的大量的这种喝酒。那么像有一些冠心病的病人， 那 么他可以就是少量喝一些这种干红葡萄酒。少量的喝一点点，但是呢，这种浸泡的高浓度的药酒呢，也是不建议喝。 所以我发现了，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说到的非常广的范围内的一些人。我们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里边包括什么冠心病呀，甚至您曾经都是有过这种心梗、脑梗历史的朋友哈，还有这个肝本来就不好的， 对， 肾本身就也不好的呢。 肾本身不好的，那也是尽量不要喝。 对，所以呢，我们以前会经常说一句话：“是药三分毒。”那今天我们来说，其实这个酒啊，有一定好处，但是呢。毕竟叫做什么百药之长哈，对， 它也是一种药。 对，但是更多的时候，它尤其可能发挥的作用，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不太有利的。 对 对，所以说饮用药酒一定要适量，前提你的身体状况是合适的， 必须是健康。 对，然后呢，泡制的这个药酒它的成分呢是适合你的。 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量怎么控制呢？刚才我们说了，黄酒泡制的那种。度数比较低的， 对， 不要超过 50毫升，对，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两，不要超过一两哈。然后即使是这个还有白酒的那个就更少了，不要超过20毫升， 对， 20毫升其实也就是一口， 对， 大概一口的量哈， 对， 就是不要超过这个 量，养生保健用嘛。又不是说过酒瘾，是吧？ 对，千万别喝药酒喝成了酗酒状态， 对， 那就毁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不是醉的状态，而是那个药劲儿发散出来会不会有各种不适的反应。遇到过没？ 如果药酒要喝多了的话，有可能比平时喝白酒喝多了还要难受。 怎么个难受法？ 像有些出现一些什么头痛啊，或者是干呕啊，像这种这个眩晕，那么这晕喝酒多了晕了都是会眩晕啊，但是这个他可能伴有一些什么头痛啊，干呕啊，然后严重的这种眩晕啊，等等。 就是说如果药酒喝多了它上头了，那个劲儿是要比我们普通喝其他的酒多了之后让你更难受， 甚至就是说你可能药物里边的这个药酒里边的这个药物成分多了，那么你可能喝多了，还有甚至再出现一些什么像这种口麻呀，或者是说是 那都算中毒了吗？ 应该可以算是这个 药物中毒了。 对 对， 就是因为成分太多了嘛， 因为 含量 太 多， 对，含量太多， 对， 哎，这个里边其实就应该说了一下，不管是初期刚开始学泡制药酒的人，还是说，哎，我泡药酒已经有非常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了，里边种类越多越好呢，还是说尽量少一点比较好？ 我们有一句话叫“药少力专”，那么药物成分少，那么它作用的方向呢，相对固定，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能够很好的去调节这个亚健康的机体，那么也能够这个使咱们养生保健的这个作用能够达到。如果药物多了的话呢，那么很多很多的成分掺杂在一起，就有点目标不明确了， 总想着叠加药劲儿 啊，对，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盲目的这个使用这种药酒，而且盲目的选用了很多的这种原料。 对，我们说其实原料越复杂，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很难去调和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对， 有没有就是比如说 相互的作用， 对，相互那种作用其实单独来说都没问题。 对， 可是俩一作用到一起甚至产生毒作用，有毒作用的。 对， 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嗯，倒是我倒没遇见过，因为没有用过那么多。 哦，但是有可能的。 嗯， 您建议一下吧，比如说这个泡一种药酒， 嗯， 这里边一般种类咱控制在几种以内？ 一般控制在最多不超过五种嘛，三五种就相对可以了。有些选择的话呢，那么选择这种药物之间作用相互协同的这种药物， 嗯， 那么嗯不超过五种， 所以你看 就可以了。 挑选种类不要超过五种，然后呢作用还得是比较一致性的那种作用，相互协同的， 相互协同作用的。 您要不是学这个中医的人哈、啊，估计还得请教专业的药师才行，还有这个中医。这个网友他说他老爸拿人参、鹿茸、灵芝、海马，那是叫葛芥吗？ 对，葛芥。 东西倒不多，反正这五种 嗯 包含住了， 嗯， 泡的酒每次一喝就流鼻血，说这是因为上火还是虚不受补啊？ 嗯，有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可能他泡的药酒浓度可能很高，二一个呢，有可能他喝的这个药酒的量呢，是不是有点多？ 嗯， 那么这些都不知道啊。 嗯， 这两方面的原因有可能引起。另外呢，那么如果要说本身他的体质，不适合这种这个像人参、鹿茸这种大热的这种药，像鹿茸就是大热的嘛， 哦、 像人参是属于温的啊。 嗯。 那么，像这种温热性的药，那么有可能这个老人他的体质不适合这种大热的药，但是他服用了，有可能 就 出现一些对，出现一些流鼻血啊，这个咽喉肿啊，这种症状。 要是这是您的朋友，就是一看这几样东西吧，问题不大，怎么帮他调理一下？我想到的就是把那个酒给他稀释一下，然后每次的量少一点。 对，没错。 可以吗？ 说的非常对。 我真的是随口一说。 对。 但真的可以这样。 嗯。 就因为首先是 前提是看他的体质。 啊哈。 对。 对。 他的体质能不能接受这种温热性的这种药物？ 嗯，我们说本来体质就是属于那种热性的。 对。 然后很容易上火的， 它就不适合于服用人参、鹿茸这种，哎，对， 嗯，好像他这种出现流鼻血的情况了，那可能说起码你现在不适应喝， 对， 还有哪些一种这种症状反应的时候，就提示他您不太适合喝，这事儿需要斟酌一下。 嗯，比如说服用药酒以后，嗯，出现这种胃胀，嗯，两胁胀满，或者是说是这种呕恶，这些 干呕吗？那种感觉， 干呕， 吐不出来， 对。像这类的，那么就不要喝了，干脆停止。 我们 或者是说找这个专业的医生、药师 咨 询咨询。 嗯，用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胃不舒服。 对。 然后呢，觉得这个整个胃肠就是那种胀的难受。 对。 恶心的感觉又吐不出来。 对。 这个时候建议您，这药酒啊，您可以 不要服用。 对，然后呢，去让中医帮您看看您的体质状况。 对， 再把那几样主要的原料是什么问一下 医生，对， 看看他跟您的体质到底合不合适。 对对对， 如果不合适的话，就把它送给合适的人吧。 对， 嗯，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浸泡药材跟酒的比例怎么搭配才合适？ 嗯。 刚才咱们是拿那个举例子，是都可以那样吗？ 比如说这个药都已经切得很细很碎了， 薄片 或者是薄片了， 嗯， 那么看这个是什么样的药， 嗯， 它的作用呢又是哪些，那么一般选择呢，比如像500毫升的白酒， 嗯，一瓶， 那么相对于配比来说，从20克到50克，那么这个选择的量是根据药物的不同， 嗯， 不同的药物， 哦， 那么咱们给它确定不同的这个药量。 所以你看看，我们真的不能单纯的就是说那一瓶， 对， 酒多少，然后大概 多 少 比例 放里边的那个药材， 啊，对， 这不行。 对 对，就因为是不同的药，还有根据它那个药力不一样， 对， 放的这个克数是不同的。 克数也不同的，对。 如果说这个泡的太浓了，也会出现之前我们说到的各种就是不良的那种反应， 对对， 后果， 对， 那就不好了。 没错。 所以呢，前提我们捋一捋哈。 嗯。 原材料， 对， 药食同源， 对， 要在这个里边来选择， 对， 每次选的种类，这一瓶里边您不要泡超过五种东西， 对， 而且这五种东西呢，它还得是协同作用， 对， 之间呢不要产生什么相克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副反应的这样的效果的药材， 嗯，对， 前提它还得适合您的体质， 对， 这些都得专给专业的这个中医大夫以及药师来判断才行，千万不要盲目的自己随便 选 用量。 对， 选料， 对， 泡药酒，因为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特别多的伤害哈，得不偿失了。 对， 嗯，您现在还出门诊吗？ 嗯，我们药师不出门诊， 但是我们出这个叫什么用药咨询中心的门诊吧？ 嗯，对对，用药咨询中心是。 嗯，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提示您哈，一方面专业的医生帮您来判断体质，二，您选好的那样的一些材料，也可以向这个用药咨询中心的，尤其是中药材方面的专业药师来进行咨询。 对，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白琳，再次呢，我们要感谢郭桂明郭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高压减弱，风力较小，扩散条件比较有利，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30至7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心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你只笑笑不语。